會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 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黎小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年是梅艷芳逝世的十周年，亦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今晚很开心请到黎小田先生，就跟我们回顾一下，为何会突然间我出声呢？因为其实之前我都跟陶杰说过，其实都非常难得，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们光明顶经常都请到黎小田兄上来，你和他亦都是由 他初出道頭那十年的基本上你都跟他有很多合作。剛剛聽這首《心肝寶貝》，其實我剛才也跟小田在說，這首歌裡面的歌我覺得是很有中國小調的。是那些小調，為何你何時播這首歌？這首歌是向華盛先生的電影裡面的主人公，是 陳慧藝導演的，寫一首小調的歌，很快，小調歌幾十年了。因為我覺得梅艷芳有一種很滄桑的味道，唱《胭脂扣》亦是你的作品，其實大家都已經很熟悉。反而《心肝寶貝》都是一首挺委婉前面的感覺，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真的要給大家聽，比較少聽這首歌。 這首歌和《胭脂扣》一樣， 被人聽到的時候,我不知道是否先入為主 是覺得梅艷芳是穿著旗袍 不是旗袍 小鳳仙那些,旗領硬領 那隻小垮 不作第二種服裝相 這個是要靠小田哥作曲的功力和唱的人 好多人都有唱小調,小調就是五音階,五音階哆唻咪嗦啦,將這些音搬來搬去搬到它好聽為止。梅艷芳當時,他18歲就來參加新秀歌唱比賽,我一見到他,我都覺得他是 他不像18歲,他很滄桑,這是一個這麼年輕的女生,我都感覺到他那種滄桑味。所以我在頭十年幫他監製他的唱片,全部都是選一些比較set的歌,譬如日本歌時我們很多,深寨不是深寨古家輝作的,譬如赤的疑惑,深寨就是香城浪子主題曲,赤的疑惑 日曲就越似,很多快歌都是,80年代初的,很多快歌的特色都是因為跟大洋,日本那間大洋Music Publishing有聯繫,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很多歌 當時香港是一個真正的國際都市 又不是的,因為 因為我們都要拿很多版權,譬如壞女孩是英文歌 Shane Easton的,我們都要問唱片公司外國 我想問,多郎、壞女孩這些 買一首曲的版權多少錢? 不是很貴,那時不是很貴 約莫多少? 任你唱,不過你再要付 因為那時還沒有卡拉OK什麼 比賽卡拉OK就要付錢,當時大概是這樣的,你賣了多少隻碟,分多少個,是這樣的。所以今晚說我梅艷芳我就沒有資格,黎小田和馮志峰,我們作為很小的,我未見過哪有資格出聲。 所以今晚梅艷芳紀念之夜當然是找你兩位過來人參與者做主角我剛才跟米圖聊天說起《似水流年》這首歌因為80年代初時流行入曲改了廣東歌唯獨這首歌我都不知道我最初看作曲是喜多郎其實原來有一半是小田兄作曲 有一半是我的 很奇怪,因為我們經常熟悉,為何到最後會你和喜多郎去做一首歌呢? 因為是這樣的,這首歌是華星有經理叫蘇孝良,他不知道哪裏聽到這首歌,這首歌是一個電影配樂,電影配樂只有 頭個句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逝世十周年 今天台灣作曲家李泰祥都去了。 完了，玩完了。 很年輕，70出頭。 這又是財情橫日。 我最記得是《走機躺麻木》。 黃柏明有電影叫《走機躺麻木》搭錯車。 網絡8B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黎小田。 講回剛才《似水流年》這首歌，我覺得如果不是 小田兄告訴我,我經常覺得這首歌是混言天成的 Chorus到開頭那段應該是一個人作 原來是僭建<笑> 我還說另外想起有一首歌,《執手尾》 Beatles有一首歌是在他拆火之後25周年 John Lennon也死鬼了 後來再紀念時,在籠底找回John Lennon有一首未作的歌叫《Free as a Bird》大家在錄音室聽到有幾段 但又是不成歌,結果Paul McCartney就執手尾 就好像剛才小田所說,將整首歌不完整變為一首叫《Free as a Bird》 所以我最初不聽《Free as a Bird》和《廁所流年》一樣 我都不知道原來是兩個人一起 這其實是否很難的呢? 執手尾,執手尾無所謂 我們現在欣賞一下 當事人在此,《廁所流年》聽完再導賞 要當事人解話,他有什麼藝術特徵 曹雪芹寫《紅樓夢》80回 接著有一個叫劉鄂,他續40回 被人罵足300年 說劉鄂的40回,一看就知道不是曹雪芹手筆 九尾續貂,因為根本跟他的意旨不同 這個不是,完全似 曹雪芹,劉鄂混為一體 直接在棺材裏有一段是黎小田僭建因為我又沒有找過做這個人就中在這裏叫蘇孝良因為他以前是華星的經理他扔給我之後他叫我弄掉他買了回來都要用的我就加下去他現在還在這裏 蘇孝良,我當時作曲家協會才跟他同台 我就說,唉,不見了很多錢,沒有填到是他作曲,要平反而已 混言一體,這種很難,我想香港流行曲史上僅此一隻 都有 最近雷仲德、張國榮有首歌 他加了一段去後面,給李治廷唱的 都挺好聽,都試過,很難做的,有一隻失敗的,就是特區政府那隻獅子山下,環有天地,他又剪掉了,這隻涉俗神明,是什麼香港的,找張學友和陳奕迅唱,好心他,你找到張學友唱都沒用,聽聽都可以,洗腦,名似水流年 就不同了,好像一個女生,晕到朦朦朧朧,跟情郎歡好 歡到一半,原來情郎甲就落床 偷偷地情郎月就攝上去,做下半段 那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女生閉上眼睛是一樣的感覺 第二天你問她,昨晚你跟誰?她說情郎A 一個,還有一個黎小田在中間,攝上床 是嗎? 他這麼好功夫 我就覺得是那個臭小子,我跟他做了幾年 我不認得 不是,中間有幾個東西 是黎小田的 你只是在踩我,條女死都不信 這個就是這樣的例子 不過我覺得好的曲,亦有一個演繹 梅艷芳演繹這首歌亦令大家覺得真的好我想不到有哪一個如果你現在拿回 《似水流年》套戲來看你聽的配樂是喜多郎的他只有一段而已沒有我後面這段這段是反而主題曲最後播放的才有這段黎小田你以這樣的功力 你這麼早就收山,是香港的收山 不過,人家給不夠錢 不要緊,2014年將會是電影配樂大師 你給夠錢才行黎小田的復出年,就來有東西看了 何時和聽什麼呢?現在我們未知住 先聽新聞 笑傲江湖,光明頂